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57集，切磋。说来也巧，这次他们六个个个都用剑，连李寒儿也随身背着一把长剑，剑穗金黄，随着步子一晃一晃，风姿绰约，但他并没有像张松或杨守一那样主动约战。冬至先回宿舍拿青竹剑，刘清波跟在他后面过来了。 你要是没把握就不要逞能，让我帮你上也成。 我没说我没把握啊，其实是你本来就想跟杨守一打吧。 刘清波被说中心事不吱声了，他还真的有点手痒。 那这样吧，明天张松让给你，今天杨守一还是我来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不立威，我就怕队伍还没出发就散了。 你独臂还能打？ 其实本来也没受什么伤，就手臂骨折了，还要多休养几天，单手打就好了。 可我听说你们这次遇上天魔的幻影分身了，还有那个什么很厉害的降头师，他们就这么好打，跟弱鸡一样？ 你忘了还有我师父在，也不算好打。 他拉下毛衣的领子给刘清波看自己的脖子，刘清波看见上面还有清晰的掐痕，已经渐渐褪色，但仍能想象得出当日的生死一线。 谁让你不喊上我，要是有我在，保准你不用多挨这一下。 刘清波马后炮之余，不忘彰显一下自己的地位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等会儿你不要上了，这两个人啊都我来吧。 其实输了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可能因为输给杨守一就被踢出交流团，他们再闹下去更不可能当团长，顶多团长换成你，我当你的副手，他们无论如何都避不开我，那样不是更要气死了？ 原来你打的是这种主意。 不过仔细想想，这还真像冬至会干的事儿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别人都气得炸毛，他还岿然不动。 龙局那么严肃认真的一个人，收徒之后就没觉得货不对版吗？ 怎么可能，我这么听话上进的徒弟提着灯笼都找不到。 两人一前一后回来，张松他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。冬至带着众人上特管局天台，杨守一是个傲气的，为了表示公平，就把自己的左臂也绑起来，单手挽了个剑花，对冬至道： 现在公平了。 他这么认真，冬至也不再好嬉皮笑脸，双方持剑而立，站在溪流旁边，两个人更像是在比试耐性。杨守一不动，冬至就不动，乍一看两人都差不多，但仔细端详就能区分出来，杨守一认真，他的目光正鹰隼一般在寻找对手一丝一毫的破绽，而冬至外紧内松，他浑身上下只有拿剑的手是紧绷着的。瀑布从山顶飞流而下，有些许的水珠时不时砸向两人头上身上，渐渐凝聚滑落，但谁也没有去擦拭。冬至睫毛上停着一颗颤颤巍巍的水珠，欲落而未落，睫毛似乎不堪其重，轻轻眨了一下。就这一瞬，杨守一突然动了，他的剑比长手剑还要更长更宽一些，但此刻手腕一动，却立刻漫出耀眼剑花，仿佛那剑在他手里是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。他用这个小玩意儿将冬至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部封死，无论冬至想往哪边躲闪，都觉得那剑光直冲过来，当头就能劈下。刘清波轻慢的表情瞬间收敛，变得严肃起来，李寒儿跟张松也面露惊讶之色。除了柳四，在场众人都是用剑行家，即便李寒儿和张松这种福建并用的，也是从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，自然能看出杨守一的剑法非常华丽，不仅华丽，而且杀气重重，凌厉若冰雪。冰雪虽美，如果快比刀锋的话，也是能杀人的。这一剑过去，冬至会怎么应付呢？冬至知道自己的短处，他毕竟不是从小就练起的，一年多的时间，即使天分再好，哪怕一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练，也不可能达到杨守一他们这样的熟练度。龙身也很了解这一点， 所以他给冬至制定的修炼计划都是扬长避短，能充分发挥冬至优势的。譬如练剑，龙身就不会让冬至练那种繁琐华丽的剑法，那固然可以迷惑敌人，但如果火候不到也很容易作茧自缚。他教冬至的剑法刺、扫、劈、砍、挑、撩、转、刺，务求实用，绝无花哨多余的动作。龙身甚至让冬至站着不动，不准还手，迎接自己的无数次攻击，然后让冬至说出逃跑路线和还击路线。冬至一开始还吓得面无血色，到后来逐渐淡定，眼睛不眨，可以说全是血泪积攒起来的经验。龙身从数千年的腥风血雨中走来，何况他本来就是气灵，他的剑法连宗灵车白那个级别的大佬也未必能找得到弱点，更不用说菜鸟冬至了。冬至只能从一次次的攻击中尝试逃跑和还手，最后勉强能全身而退。龙山还会给他讲解打架时主动攻击与被动还手的种种要点，可谓是将自己的经验悉心传授。在这样的学习条件下，天分不错又肯下苦力的冬至，如果再交不出令人基本满意的成绩单，那也太说不过去了。所以当杨守一这一剑劈来，冬至的身体反应就自动开启。杨守一右手用剑，他防守最严密的地方自然是身体的右方，而左臂那一块自然而然有所疏忽。冬至没有正面迎上去，反而往对方的左臂方向移动，身体跟着一跃而起，剑光抬起落下，被纱布挂在脖子上的另一只手则捏了一张符箓。他低头咬住符纸，伴随着剑光将符吐向对方右臂的方向，符纸化作一道火光掠向剑锋。杨守一的一剑正好先劈在符火上，然后才向冬至的肩膀砍去，只是符火被剑锋劈中的瞬间立刻火星四溅，飘飞四散，有些朝杨守一的眼睛进来，他不得不闭上眼睛，动作也自然跟着停滞了片刻。但就是这一点点时间，冬至的青主剑已经到了杨守一左肩。杨守一只觉得自己面颊一凉，似有液体落下，头顶圈住发髻的发绳跟着松开，头发落下散了一脸。杨守一大小在青城山长大，发型也是标准的道士发髻，从青城山出来总局这一路上没少被路人施以注目礼。杨守一伸手一摸，手指上多了些血迹。 刚才没能收住手，不好意思啊。 张松皱眉道， 人家用剑还绑了一只手，你扶剑一起上，这不公平吧？ 老杨的剑太快了，不用扶指还真赢不了，要不再来一次？ 不了，本来也没说非得用剑，赢了就是赢了，你这个团长我认了。 我可没认。 张松依旧不服气。刘清波捏着拳头狞笑， 那咱们也别等明天了，今天就来一场吧。 来就来，怕你啊？ 还是我来吧。老张，你用符，我也用符，我们用符来比，你也不用绑手了，这总公平了吧？ 可以，不过东道友别见谁都自来熟，我叫张松，不叫老张。 哦，行，小张。 你 这称呼更难听了，跟自己凭空小了一辈似的。但冬至这下不肯改了，非得小张小张的叫。张松听得面皮直抽抽，心说等一会儿非要削死他。双方站定，各自持符念诀。张松不愧是龙虎山高徒，并指为刀立于胸前，一手捏着符引动四方五行地脉。不多时，冬至感觉脚下泥土忽然有所松动，还没等他挪开步子，原本坚固的地面忽然软和下陷，将他双足吞噬进去，紧紧包裹住，如同陷入沼泽难以自拔，下面像是伸出了一双手抓住他的脚面往下沉。很快冬至整个人脚踝以下的部位就全都陷进去了。张松没闲着，他又抽出一张符将其掷向半空，那符纸在他的操纵下化为星火点点，飞速掠向冬至。就像刚才冬至对付杨守一那样，很明显张松这是故意要让冬至也尝尝被同样招式打败的滋味。 但就在这时，他听见天上响动，由远及近，不由抬头望去，眼看滚滚雷云忽而将阳光遮住，手上越发的加快动作，几张符文齐出，星火如同火箭，在冬至还没来得及引雷成功之前，那些飞掠而去的星火就足以将他整个人点燃，烧成火球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天雷已下，那是很小的一道天雷，几乎还没有丝线粗细。 这点天雷能干什么？别说劈死我，连那些符火都未必能扑灭。 在他动念之间，雷火却并没有劈向他，反倒劈在了瀑布下的坛子里。天雷与水潭碰撞，哪怕天雷再弱小，水面也被瞬间扰乱，像一颗炸弹丢进去，激起泼天的水花，周围十数米的生物无一幸免。张松被浇了一头一脸的水，连带那些星火也都全部被浇灭。 你 没等他气急败坏，又一道天雷劈下，这次雷云酝酿的久了一些，天雷的威力也要更大一些，而且目标直指张松。张松也顾不上冬至那头了，回身一跃跳上旁边的树干，见天雷紧追不舍，只得又飞身跳向旁边的石头，连躲几处，天雷才终于劈在了他前一秒待过的石头上。轰然巨响中，石头爆炸，张松手脚被划上了不少细小的伤口，头脸水珠滴滴答答的往下淌，说不出的狼狈。那头冬至早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自己从泥沼里救出来，虽然他同样也成了一只落汤鸡，但两只落汤鸡之间还是能分得出胜负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